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啊！本人陶杰嘅编采同埋白伟聪，我哋都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啊，自从啊蔡澜先生逝世之后咧，啊大陆啊、海外啊嘅华文网络咧，非常之热烈咁讨论一件事，就系、是、所谓嘅金融啊、倪匡啊、黄沾、蔡澜呢四位哲人啊，系身后系又名咧系四大才子啊，而家咧系已成绝响吓。咁、啊、新四大才子系边个咧？啊！呢、這個你知啊，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唔可以淨係講錢、講食同埋講買包包同埋講仔女係移民噶嘛，係一定要有文化噶嘛。冇文化咧，你呢個民族咧係再暴發咧都冇人尊重噶嘛。咁所以而家咧即係喺度咧講緊啊，邊四個先係新四大才子？一定係香港啊，大陸就唔計啊。因为香港咧就喺四大才子嘅时候咧，就系领导啊，系中国文化吓嘅一代嘅风骚啊。嗱，咁好多人咧都系问我，咁你问我咧，嗱，我咧就心目中咧系选出咧系四个半人。点解叫四个半人咧？嗱，就一定咧而家进入第二十一世纪，你呢个四大才子呢个才子咧，系应该同上一世纪啊系有区别。上一世纪咧琴棋书画啦。精通啊呢个中英文啦，系可以写小说创作啦，啊同埋咧系有江湖阅历啦，啊但系今时今日啊喺香港嘅新四大才子咧，一定要迎合而家最新叫人工智能 digital 数码，同埋咧金融银行啊，同埋咧系呢个全球化嗰个潮流，包括咧享乐主义啊，最紧要就系我无论你啊攞乜嘢 degree。讲嘢同埋咧待人处事一定有四大才子共有嘅特质，就系叫做咧叛逆。嗱，呢个叛逆咧，无需要咧系好明显，即系唔需要系一个政治观点方面嘅叛逆，但系咧嗰个为人处世啊，同埋嗰个性格啊等等咧，系一定要咧系天生嘅叛逆，唔可以啊做作。呢个第一，第二就系咧一定要咧系有见解。啊，好多人咧学富五居。吓攞俾几人个 PhD， 开口埋口咧系引述呢个咧系 quote 嗰个，呢啲系冇用嘅。你只不过系一个咧叫人肉嘅所谓嘅百科全书，加埋你个手提电话，佢有 Google 吓、啊。你写文章讲嘢啊，如果咧系不断咧喺度及住嗰啲咁嘅 reference 啊，嗰啲咧啊冇诶呢啲咧就不算系才子。嗱、啊，其中咧嗱，譬如我举例，有人话钱钟书系咪才子咧？我话我唔系，我认为啊。因为佢写嗰个管锥篇咧，系全部都系咧系抛书包嘅，同埋佢嗰阵时咧，虽然冇手提电话，但系佢有图书馆。啊，当然佢汇聚埋咧系有见解，但系佢个见解太狭窄，系中西文学比较，佢有好多咧系文学嘅见解，但系缺乏咧文化嘅见解，缺乏咧系人生啊，系中西方啊呢个地域啊嗰个咧广阔嘅阅历，系嘛？咁啊，第四啊就系咧不可以有酸气。嗱，呢个咧四大才子嚟讲咧，个个咧喺个社会度有成就，但系四大之间咧，金融啊、倪匡啊、黄沾啊、同埋呢个蔡澜咧，绝对唔会咧系互相攻击，亦都唔会咧系点名咧系漏人哋咧系打不战，凡亲咧系文人之间互踩、互相攻击或者漏抽漏打，系咪漏打不战嘅列为咧寒酸文人啊？呢啲咧系不入啊才子。我哋睇睇咧，明代《唐竹文州四杰传》，唐伯虎、祝枝山、文征明啊，同埋咧呢个叫周文斌吓，呢四个咧，呢个嗰时啊琴棋书画，但佢哋互相之间冇话我忌呢、這个忌嗰、那个，点解呢个咁有钱？点解呢个咧沟到嘅丫鬟秋香咧系咁靓？于是咧就四人酸气冲天系冇嘅，竹林七贤都冇酸气嘅。但系嗰个咧系叫有骨气，同埋咧系有傲气，所以四大才子，你如果叫我去拣咧，新四大，我以呢个标准，嗱，我选出咧新四大咧系边四个咧？我第一个 四个咧， 呢个咧神秘啦，啊，冇人见过佢个样子，不识庐山真面目，但系我留意佢喺报纸上面嘅专栏作品好多，尤其系香港财经报纸《信报》嘅一位咧，出入香港嘅上流社会，同埋非常之。 精通西方的享乐文化，同埋对人生好有见解。对于男女关系啊嘅嗰种洞见咧，系绝对不可于蔡澜。呢、这个咧叫叶朗晴啊，叶朗晴咧咁亦都系多年以来好多 OL 啊，同埋一啲咧拔萃女生啊 ，Mary Law 啊嗰啲心仪嘅对象。因为咧由叶朗晴先生写嘅每日嘅嗰啲中环啊嗰、那个饮食，同埋咧系见名人。同埋咧，係對於香港嗰個財經啊、政治啊嗰、那個咧，潮流交湧之下，佢嗰種咧係獨特嘅見解咧，係亦都咧係令到好多人咧係暗生羨慕，但係冇人知道佢係邊個。呢、這個暫時傳疑係好嘢，係嘛？ 有人話唔止係一個人添，呢啲匿名嘅冇露面嘅人啊， 係一個人嚟嘅， 一個人嚟。 據我所知，如果係群組而借一個筆名咧，係絕對唔算，係嘛？好啦，第二个啊，呢、這个比较有争议，但系咧喺网络咧，而家开始都有人系认可同埋接受啊。你唔中意佢都好，但系你不能够否认佢嗰种颠覆性、叛逆性，同埋咧系对于社会重大问题啊个观点嘅独特性。這個、呢个咧就系、是、毕业自英国牛津大学嘅林作啊，呢、這个第二才子系嘛？嗱、哦，呢、這个咧佢嘅咁多年嘅言行咧，我唔需要再讲啦，系嘛？第三个是边个呢吓，嗱，而家最近咧，我都觉得咧，我本来我觉得对佢存疑，但系我而家咧，今日讲呢集咧，我觉得会对佢认可，就系香港嘅青年电竞啊嘅大王，兼咧俾大陆认可做有香港版黄思聪之称，叫钟培生。嗱，点解钟培生我会名列佢啊四大才子嘅第三位咧？吓，嗱，佢喺嗰个写作嗰方面咧。嗱，佢自從今次呢一炮嘢咧，喺呢個網絡啊發表呢篇文章咧，我突然間發覺佢咧，不但中文咧非常之好，思路咧係好清晰，性格咧更加叛逆，而且佢係睇透好多問題，就係咧政治、經濟同埋社會啊，所以咧鍾培生咧就係第三才子，第四啊新才子係邊個咧？嗱，呢個咧我就覺得有少少咧斗膽。啊，就係、是、咧有呢個叫光明頂啊疆圖之稱嘅呢位咧，近年啊近月冒起啊嘅呢一位咧KOL 叫馮志正先生。馮志正呢個人咧，我就要講一講，係嘛？有啲利益申報啊，有啲人話係我湊大佢，我不敢湊大佢嗰個另有其人啊，就係、是、咧結婚啊大婚一百圍啊嘅呢位更加高大手筆嘅呢個沈旭輝博士係嘛？沈旭輝博士先至係佢咧嘅幕後高人啊，知唔知啊？咁啊，沈旭輝咧，如果係耶穌嘅話咧，阿馮志正咧唔係彼得都係保羅噶啦。咁啊，馮志正咧近年咧係冒起咧就係、是、佢對國際關係啊，對於嗰個數據啊，對於社會學術啊、香港問題啊嗰、那個 research 啊嗰、那個學術精神，但佢一啲都唔學究，亦都將好多個問題咧係融會貫通。啊，睇通睇透，啊，而且个样咧系特别得香港嘅师奶港太咧系喜爱，啊，肥嘟嘟啦，白白净净啦，系嘛，而且咧嗰个形象同埋发型咧系好 in 啦，啊，咁所以咧近日咧系被誉为叫，因为佢系做商业电台光明顶啊嘅出身，又被誉为叫光明顶疆图，但系佢某啲方面而家需要咧系改进嘅。例如佢想行經濟同埋金融啊嗰個預測路線，喺呢方面嚟講咧，就似乎有少少嘅功力未夠，但係其他國際關係啊、政治啊、社會學啊，同埋各範嘅融會貫通啊，同埋思路嘅敏捷同埋反應啊之快啊，我覺得咧佢係當得起香港新四大才子係有餘。好啦，咁呢四個嗱，點解一定要新呢？你要睇到。射雕英雄传第一批叫华山论论剑，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个个都讲得出名啦。跟住25年之后就死咁几个噶啦嘛，有啲退出噶啦嘛，就变咗叫咧第二次华山论剑啊嘛，系嘛？但第二次华山论剑之后咧，跟住啊仲有第三次华山论剑啊嘛。到第三次华山论剑咧，就物是人非咧，就譬如话嗰阵时啊，东邪咧仲好长命。仲喺度撐住個局面，西毒咧就已經唔喺度啦。歐陽鋒喺原作嗰度咧，俾人困咗落一嚿冰柱嗰度，就變咗西狂，係由咧係楊過接位。嗱，所以叫西狂咧叫楊過係嘛？咁啊，仲有咧係呢個南帝，南帝咧嗰陣時咧就係呢個段志興係嘛？但係咧後來啊睇化咗， 就出咗家，就变咗改咗个 title 就叫南征。咁结果咧，北丐咧就乞衣咧，洪七公都死咗。咁于是咧就由呢个叫北合啊，就郭靖啊嚟到代替。但系呢个咧即系金庸写小说真系好犀利。佢喺呢一个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华山论剑咧，就侧写咗个时代嘅兴替系嘛。第二次华山论剑咧就有武打嘅，第三次华山论剑咧已经剩翻口水啦。咁咧暗示咧系咪武功一代不如一代咧？吓，点都好呢、這个咧就系一定要打完四圈，仲有四圈，所以新四大仲有半个，系咪半个唔系半个叫候补。你喺中共咧，你个政治局啊，系25个政治局委员咧，都楞住3-4个叫政治局候补委员。啊，呢个候补吓嘅话就我会咧。是提名啊，是呢个英式教育顾问中心呢位新晋啊嘅成功人士，就叫做咧陈铭诗，系嘛？佢咧喺嗰个中西文化见解啊，咁咧都非常之咧系卓越啊。佢写嘢咧个文笔咧，中文咧亦都非常之好。但系叫候补咧，因为佢始终咧都唔系正式嘅文化界，所以呢个新四大有一个特点啊，就系唔可以寒酸，唔可以穷。最好有啲錢傍身，喺呢方面嚟講咧，新四大裏面至少咧係有3个，我覺得喺呢方面咧非常之成功，因為你有錢你先唔會酸啊嘛，係嘛？即係咧葉朗晴嗰啲對於時裝飲食啊、fine dining 啊、米芝蓮啊，佢全部清清楚楚。呢、這個唔係抄翻嚟嘅，係佢自己咧係親自有咁嘅經歷啊，所以呢個可以代表咧係叫做可以講話叫做咧香港嘅新四大才子，係嘛？好啦，咁啊，讲到而家今日咧，单表咧新四大之中嘅钟培生，嗱佢而家咧个代表作犀利啊，即刻震动啊中港两地。佢最近咧一篇网媒就系炮轰大陆嘅游客，嗱佢咧系好直率，讲嘢咧系一啲咧都唔矫饰，呢个有蔡澜嘅风格系嘛，就系咧穷游就唔应该入境。佢话凡亲喺大陆，你嗰啲小红书咧系落嚟嘅话咧，你带钱落嚟。就唔好咧孭住个背囊啊，系落嚟咧系化缘乞食啊！佢话咧，如果你冇钱咧，你就唔好嚟香港啦。佢咧佢录咗2条影片咧喺大陆嘅微博嗰度爆红，其中一条咧就点名你嗰啲大陆嘅所谓18元游香港嘅特种兵，系嘛？你哋18蚊你唔好嚟啊，因为香港咧系出名系贵嘅。佢话特区政府搞啲咁嘅垃圾 KPI 俾嗰啲人穷游。话18蚊咧，你来穷游，你系混吉噶。佢话啲穷游客咧，你人穷就志短啊，人穷咧就人寒酸啊，人寒酸就冇文化冇水准啊。通街咧系抌垃圾，然后咧喺街嗰度露宿过夜，系咪？然后塞住晒麦当劳嗰啲空间，夜晚喺坐喺嗰处咧系仆地咧系嚟住宿，系咪？然后咧就钟培生，你唔好以为咧佢系憎人富贵厌人贫。在这篇网民里面，他是对香港的基层是很同情的。他说你这班穷游下来随地倒垃圾，霸住那个麦当劳是睡觉，是令到香港特区政府聘请很多的很辛苦工作的清洁工友是要跟这些穷游客去执垃圾，是吧？另外钟培生又说没钱就当然不要来香港，没钱的话应该留在自己的城市好好生活。嗱，呢个好好生活呢亦都好有蔡澜 feel。蔡澜认为有钱最好就最好有钱啦。如果冇钱呢都唔好怨天尤人。冇钱呢係要好好生活。所以我认为钟培生喺某种程度上都系蔡澜嘅接班人，係咪？佢18蚊呢就唔好嚟消费，係咪？就呢另外呢佢话佢都有建设性嘅意见。就是要大陆的穷游客下来要有资产证明，没有资产证明特区政府不应该准许他们入境。第二就是提供住址证明，有住址证明才获准过夜签证，即是来到香港你要 produce 你住哪间酒店，麻烦打开一个手机有没有是 booking， 不紧要 Epedia 都得，是吧？平平地300蚊，是吧？3000蚊你有证明就得了，是吧？第三你呢个消发行呢个咧叫消费券，可以用消费回赠嘅方式，例如话你喺酒店消费搭的士食嘢使够10000蚊，就向呢啲大陆嘅游客回赠1000蚊。哇，呢啲好巧啊！所以才子即系才子，即系而家个才子咧，你个定义咧系要重新咧系要咧确立。 就是你要对个社会有建设性，唔好净系闹。淨係鬧特區政府咧，啊發泄啊或者煽動啊，啊啲人唔中意冇用嘅，好似我哋啊呢個風雲谷咁，我哋一定咧係會提供埋一啲我哋認為嘅建設性嘅嚇嘅一啲意見啦。鍾培生就有啦，佢建議特區政府咧係獎勵每一個大陸客落到嚟，係洗夠10,000蚊，一定 trace 到嘅。你用手提電話咁啊好多，一洗夠10,000蚊咧，即刻剩1,000蚊，咁咧正正係咧香港咧，你個消費額咧你係有9,000蚊，佢揸住1,000蚊，佢都系喺香港使埋噶嘛？咁你呢个 KPI 咪用得其所咯？所以单凭啊钟培生先生呢两段啊微博嘅电影咧，我都觉得咧，佢 qualify 咗香港新四大才子啊，系有余系咪啊，鲍生？ 系咁啊，头先咧你讲嘅新四大才子咧，我就不敢苟同嘅，因为咧才子咧有好多个定义。咁但系其中一样咧， 系咪我数漏咗你啊？ 唔系唔敢，我点敢啊？ 噶啦，5,4,5,10嗰啲让位，因为我哋俾40以下啦，好唔好啊？ 我呢个登录噶啦，咁咧就 登录更加冇资格啦，系废佬啊嘛，系咪啊？ 嗱，才子咧要有风流嘅，如果唔系咧，蔡澜啊、倪匡、Even 啊、金庸先生咧，佢嘅过去嘅情事咧，都令人津津乐道。咁啊，聂朗晴我唔认识佢啦，咁我所以 哦，风流啊，好风流啊，呢个咧中环圈里边咧，成全佢好多嘅风流。 林作嘅前度有港姐啦，而家就而家亦都系啦， 系啊， 咁但系佢都系一个还一个啊嘛， 件件系正嘢嚟嘅，系 嗱，咁啊，阿冯志正依我所知啊，啱啱大婚完啦，咁亦都系乖仔嚟嘅，讲唔上风流，咁所以我就觉得佢呢部分争咗少少。 老婆够靓，都计入。 哦，咁样好都计，但系钟培生我就冇办法反对啦，因为以佢咁早年已经实现个财务自由，而且咧又文武相全，又上台打呢个自由搏击， 好嘢。 呢个咧就真系我好佩服，而特别系啊佢以往嘅情史，我唔知系咪情史啦，系用金钱咧去证明到佢嘅魅力啊，即系譬如话佢好似 sponsor 袁嘉敏啊，一个。唔知系咪落选嘅港姐定系亚姐，唔记得咗啦佢身份。咁就喺个屋企住咗一轮，跟住咧后来咧就大家和平分手。喂，呢件事咧都令到好多男人，包括啲独男咧，就好妒忌又羡慕。所以我真系觉得佢系配合呢个才子风流呢四个字。咁好啦，讲到其实钟培生嘅提议咧，我相信咧，我如果睇开风云谷咧，都觉得佢系一个有创意，而且系唔系净系批评嘅人。嗱，佢提出嗰、那个对穷游旅客嗰个限制咧，唔系冇原因嘅，因为近来的而且确咧，除咗18蚊游香港之外，仲有好多好骑呢嘅事，譬如话有人影到喺商场度咧，有个大妈就攞咗一个电热煲，跟住攞咗扎白米，就攞商场嘅电咧嚟煲饭。咁嗱，你穷嚟香港你唔食，或者你走去71买三文治都算啦。咁但系你攞商场嘅电嚟煲饭咧，的而且确咧。是令到人叹为观止的，所以难怪钟培生会提出这些建议要限制他们。但是我又觉得呢，即是那个方向有点而呢就令到那些旅客呢不便，或者他觉得受到歧视。你都知道，我们常都说无论在教学上面或者是一些市场学上面，我们要有个诱因，即是英文叫 incentive。即如果纯粹你话一定要提供住址证明啊，或者一定要用消费券啊，佢觉得好麻烦，或者系觉得你为难佢，我觉得调转其实用翻同样嘅方法，但系要奖励。嗱，譬如中国人好简单啦，中意即系参花挂红啦。譬如话你用翻佢消费券嗰个原理，譬如话如果佢消费10,000蚊嘅，咁喺佢个心口或者臂环上边整颗红星，嗱，你知中国人好中意红啊嘛，国旗又多星噶嘛。咁你俾粒星佢，仲系红色嘅，咁佢就好开心啦。即系如果佢有一粒星，即系话佢使咗10,000蚊；如果佢有两粒星，就使咗20,000蚊；如果佢有酒店咧，就再加粒呢个大红星，咁啊奖励佢。咁呢啲方法可能咧，仲比头先阿钟培生提议嘅更加有即系刺激性啊！对于嗰啲旅客嚟讲系更加优惠，咁啊唔使俾人而家喺佢喺抖音同微博咧，俾人开波啊，话佢咧。歧视啲中国大陆旅客啊，有富人歧视贫人之嫌啊，陶生 啊，嗱呢个咧，我一定要为才子辩护，就系钟培生咁讲，点解你嗰啲大陆嗰啲中国人话佢歧视？呢班中国人咧，不止系无知兼未开化，嗱，我问下佢一声， 系嘛？你而家啊想去入读啊牛津剑桥，想嚟香港读国际学校，你唔带几百万落嚟喺牛喺呢个咧香港嘅国际学校咧买定几百万学券，我话知你自学识飞啊！我话知你少年啊系奥数天才，你都冇得读吓、啊。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牛津、剑桥。系嘛？你如果唔系出身红色太子公主，你仲要另外省几百万英镑或者咧系美金，系啊喺后边嗰度台底嗰度咧系捐赠，冇钱啊，识你系老鼠啊，系嘛？系人都知啦，你而家阿 Donald Trump 打击呢个哈佛，系嘛？一喐，原来咧臭不可当，里边咧边个边个捐咗几多钱，捐咗几多钱，然后买学额，哇 ！Come on！喂，冇钱，喂马会啊，啊你唔要噶，你唔要俾啊一二百万啊，嗰个咧系入场费啊，啊要唔要识得董事啊，要唔要识得啊吓嗰啲 committee member 系同你推荐啊，啊系咪歧视穷人啊，啊就算你啊识得自己啊去上水啊个马术学校嗰度啲骑术啊系骑得叻过晒啊嗰啲咩潘顿啊咩嘢啊，你屋企出身啊屋村同劏房，你想咧我入马会？因为咧，我系天下第一骑士，睬你都傻啦，系嘛？香港不嬲都系咁噶啦，马会、游艇会啊，呢、这个浅水湾、深水湾、高尔夫球会冇钱啊，入嚟做咩啊？系咪你自己喺大陆？系咪你喺广州？1978年，郭英东咧喺沙面嗰度投资白天鹅宾馆，起好之后，成班广州人咧系1980年咧。啊！嗰啲咁嘅靓妹靓仔拖住咧，诶，受哇，远远望见好豪啊！入去几多钱啊？吓、啊，乜成100蚊人民币一晚噶？哎呀，咪得个睇子系嘛？冇钱你1979年点去入白天鹅花园酒店啊？啊，冇钱你而家点样样啊？喺呢个上海啊，啊啊嗰、那个浦东啊，吓嗰啲咧五星大酒店啊，系嗰处啊，系咪享受总统套房啊？吓、啊、冇钱啊，你点样样咧？系买啊啊呢、这个？北京啊，三环以内嘅豪宅啊，哇！你班大陆嗰啲小粉红啊，你系真白痴啊，定系你系仇富啊？系嘛？钟培生讲嗰啲完全系经济学嘅常识，佢有咩错啊？系嘛？第一、第二，佢系希望你大陆嗰啲人啊落嚟争下气啊，系唔好18蚊都落嚟啊？呢、这个对于中国人嘅形象啊，系你哋自贬身价，系嘛？最新的统计啊，个消费额啊，由澳门嚟香港啊，个旅客的人均消费都有1200蚊，吓东南亚嘅咧都有882蚊，美洲咧系944蚊，欧洲、非洲黑人啊，加埋啦中东咧899蚊，以人均消费过夜啊，吓数项嘅数字咧系嚟到统计咧，系来自台湾嘅旅客较低。系嘛？过夜嘅旅客咧，台湾咧系得个656，反而咧系高过中国大陆啊！知唔知啊？系嘛？如果过夜656咧，计埋佢嘅人均消费啊，系台湾人咧，佢留前斗后啊，系5441，系高过中国嘅旅客4958。而家连台湾人啊，使钱都豪过中国人啊！所以钟培生希望你哋啲中国人啊！加埋嗰啲，我对唔住，我要用你哋啊，因为我用咧系银纸经济嚟到区分啊。希望你哋唔好寒酸啊，杀晒嗰啲咁18蚊，争下气系落嚟消费，唔该你哋贵过台湾啊，系嘛？你哋衰得，你哋寒酸过赖清德啊，总统管治嘅台湾，你有冇面啊？你点样样去统一台湾啊？钟培森咁样讲，系完全系对啲中国人咧，系一片叫霹雳手段。菩萨心肠是为你哋好啊，即系等于蔡澜有好多时面斥不雅，对啲女记者啊拉拉扯扯嗰啲后辈啊，嗰啲土豪啊，佢系想你知道乜嘢叫礼貌，乜嘢叫 manners 啊，佢唔系想羞辱你啊，明唔明啊？啊，你大陆嗰啲咁多玻璃心，你咪唔好嚟咯。所以我认为钟培生咧，啊呢位才子咧，中国香港特区香港旅游协会咧，系应该请佢做代言人、旅游大使。这个呢个咧系先至叫做啦，系对中国整体啊，而家嗰啲穷游啊、小红书嗰啲僆仔嚟噶嘛，嗰啲大学毕业生嚟噶嘛，系嘛对佢哋好，而且咧钟培生咧后生、靓仔、敢言，而且咧系有常识， 啊，对于中港两地啊，最终嗰个文化共融咧，其实系有好处，不打不相识咯，系咪啊，鲍生？ 今次咧，我都赞成阿钟培生嘅原则，但系里边嘅细节方法咧，我觉得有待提升。咁啊，但系毕竟咧，佢系有钱人，咁有钱人讲说话咧，系即系比较理直气壮少少嘅。如果佢系穷人一个咧，讲出嚟嘅说话就冇人理噶啦。咁啊，今次咧佢得到 有钱啦， 好多网民嘅支持。 讲嘢你咪信咯，系啊，一样啫嘛。 有钱就系风流啊，冇钱就下流啊，呢个好简单嘅啫。咁但系我就觉得有方法嘅。嗱，面对而家呢啲穷游嘅情况咧，以往咧，如果你记唔记得，其实如果有去过古巴都知道啦，古巴系一国两制噶嘛，佢唔系讲个政治制度，系消费制度。即系如果你游客你使美金咧，你买杯雪糕都贵十倍嘅。但如果你用翻古巴元去买咧，就平好多嘅。嗱，佢系利用一个咁嘅货币嘅形式，咁香港好难啦，即系你使人民币同埋港币就唔能够两价啦。咁但系咧，你记唔记得40年前咧，我哋香港人咧翻去中国大陆系要买外汇券嘅。外汇券咧当时咧系某你去使钱啊，佢系收你外汇啊。当然你可以用人民币。咁但系咧，当然亦都有黑市嘅市场啊。咁我觉得其实香港特区政府咧可以即系。用翻以往中國大陸對香港嘅方式，就用翻一種叫做港匯券嘅方式，就係利用咧，你叫佢將啲人民幣兑咗嗰啲港匯券，跟住咧個價錢咧就要提高，例如五倍啦，唔好多咁多啦，咁啊令到佢咧嗰個使錢咧，雖然佢係18蚊，最後都使咗咧100蚊嘅啦，咁樣用呢啲方法，我覺得行政手段咧係可以解決嘅。如果唔係咧，其實冇辦法咧可以咧令到啲窮遊人唔嚟嘅。因为而家个问题就是你即使酒店食肆啊睇戏或者平时搭车饮杯奶茶都贵，但是佢就是想尽办法用商场煲饭、或者是瞓麦当劳，甚至咧佢哋可能一间房啊逼十个人，其实以往发生过噶啦，啲酒店都麻麻声噶啦，就呢啲方法咧嚟悭钱，你真系奈佢唔何噶，因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呢啲穷游鬼客咧大把，其实全世界都有。香港人都做过呢啲嘢，以往以前香港人去日本啊，何尝唔系穷游呢，都系用呢啲方法嘅。所以嗱，我就觉得咁就唔好真系一竹竿去歧视，但用翻啲方法奖励下佢哋。譬如我头先提过贴红星，又或者用一啲叫做行政嘅方法啊，要佢哋穷游嘅人，大陆人嚟到系要俾多少少钱贡献翻香港经济，咁就会好啲咯。 咁当然啦，即系钟培生咧，啊，如果你话老一辈咧，就觉得佢有欠厚道。之但系咧，如果佢有呢个气场、气度，同埋有呢个咧经济环境，啊，佢咧只一样可以咧，好似蔡澜先生咁讲嘢咧，系可以率性，呢个冇问题嘅。最紧要做翻自己。如果你系咁嘅性格，你就系咁嘅性格。咁啊，钟培生咧，佢今次啊呢个初试系坐喺佢架劳斯莱斯啊，睇落嗰个皮系似啊，系嘛，吓嗰个汽车里边。啊，這個呢佢坐劳斯莱斯就趁啦，唔同其他嗰啲步伐啊，出生低层嗰啲一睇成个样仲点解呢，系移民咗外国，为咗要显示自己中国人嘅尊严呢，系都要买架劳斯莱斯嚟到同佢装身呢，嗰啲就俗啊。所以钟培生一坐劳斯莱斯呢，系成个假宝玉咁嘅 feel 啊，讲嘢就系有豪气啦，系咪啊，佢而家呢其实即系袋钱落啲中国人个袋啦，系咪先啦，系咪咁你咪用翻嗰啲消費券咯，你用完9000蚊呢個咧，我覺得咧係非常之合理。只有麥當勞夜晚黑俾你瞓覺，你唔好濫用啊呢個福利。我可以咧係同鍾培生去補充，喺你哋呢班小紅書中國人啊，內心裏邊啊非常之戀慕嘅美國啊各大城市嘅麥當勞夜晚唔俾你過夜嘅。嗱，我而家咧僅供圖片俾你參考。啊，麦当劳咧，就算喺纽约啊，嗰啲咁嘅红番区，系嘛，芬太尼区，门口通地咧，都系咁嘅乞衣同埋露宿。佢里边呢间麦当劳啊，就有个告示写住叫 No Loitering， 不准游荡。喺里边食嘢个 time limit 系30分钟，睇清楚未？嗱，各位如果有洗提电话，你望一望个屏幕。啊，我向钟培生咧。提供呢个证据，佢喺美国读书噶，南加州大学高材生嚟噶，系咪史匹堡大学嘅史匹堡嘅校友啊？美国嘅麦当劳啊，系只限逗留30分钟嘅咋？你嚟港特区冇呢个 limit 到咧， 三分颜色当大红啊，上床揾被冚啊，系嘛？所以咧，钟培生咧，其实想啲中国人好啊，想你哋顾下个形象啊，唔好落到嚟成班乞衣咧吓，搞到乌里麻茶。而家咧系一个啊影像 digital 嘅世代啊。同埋搞到啲 cheap 人落去周地抌垃圾，攞个电饭煲喺个商场嗰度搭条电线插电啊，肉酸啊，系会令加强啊香港啊嗰啲咁嘅地铁车厢啊，周围口角啊嗌交啊，跟住咧又起飞脚啊，你系为中国香港特区增加戾气啊！啊，而家我哋香港系由治入兴噶啦，咩叫兴啊？家和就万事兴啊，系嘛？你而家落嚟放班呢啲班咁嘅变态妖兽落嚟啊，洗铜银甲大声，系嘛？落到嚟咧，吓又唔识得 appreciate 咧香港人啊，系嗰个善意，仲喺咧引用嗰个小红书咧，系似人多喺度狂踩，系对你哋自己最终系冇好处噶咯，系嘛？啊，所以咧，钟培生咧今次呢两段啊，嗰、那个。微博信的影片呢，我觉得他是非常之呢有蔡澜的那种率直和那种颠覆性的勇气。 我都希望。 都有蔡澜那种诚实。 希望钟生呢就不要因为网上面的评论呢而这个即是自己收回或者是即是不再勇敢地发表意见啦。因为现在呢很少人呢好像钟生这样呢敢直斥其非的啦。蔡澜走了的又少了。咁而家特区政府咧，因为而家要欢迎呢啲中国大陆游客啊嘛，个 KPI 条数要做靓啊嘛，人越多越好啊嘛，但系冇人咧就面对嗰个质素嘅问题。而家面对呢啲旅客咧嚟到香港，就唔系咧令到香港个消费能力增加，系调转咧系令到耗尽咗香港嘅公共资源啊，无论系商场嘅私人嘅电费啦，又或者系公共嘅空间啦等等，有啲人系扎营啊，有啲人瞓街啊咁样。令到市容不是挺好啦。咁啊，钟培生其实可以咧，即系我觉得是找个机会啦，同旅发局啊，或者其他啲特区嘅官员对话，特别嘅罗淑佩，虽然可能唔关佢事啊，你都知近期呢个局长咧就好出位啊，样样都有佢份嘅，又撑龙船啊，又跳舞啊，又行山啊咁样。咁我觉得咧就有机会就可以同佢大家辩论一下或者对谈一下啊。钟培生点都系一个咧才俊啦，卅零岁系嘛？应该是特区政府可用之才，将来呢可以收纳他入去特区政府里面谋分一官半职都未尝不可的。 钟培生的文武全才啦，而且呢是出身高贵啦。如果他不嫌弃呢，我建议因为要强调他不嫌弃先啦。我希望钟生我这样提议没有冒犯你。如果他不嫌弃呢，他今次应该在书展那里即刻跟罗淑佩局长整一场对谈。对谈之后咧，就由罗淑佩自己咧各自显示个才华。嗱，有四大才子咧，而家冇才女唔够，而家咧有一个 candidate 就系新任文化康乐文艺嘅呢位罗淑佩，系嘛？当佢俾阿姐呢个叶刘淑仪窒佢，净系识得流行曲，唔识得文化嘅时候咧，佢即时喺演艺学院表演一段咧系剧，系字正腔圆，系博得演艺学院咧。是那个毕业生满堂掌声。所以呢，蔡澜先生虽然走了，但是呢我很开心见到呢是新四大才子产生的同时呢，也都很欣慰见到蔡省终于有一位接班人咯，是吧？那另外林作其实都是另一半的，是吧？蔡澜的风流的另一半，不过那里就因为今天时间关系就另案处理了，好吧？总之呢，这个新四大才子正如我讲，要有我以上片头所讲的特质。希望呢四位咧，经过 digital age 同埋人工智能面临大挑战嘅时候，呢新四大才子咧系能够为香港咧系作出一个新嘅贡献，同埋开文化嘅新篇章，好嘛？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睇《风云谷》，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周末快乐！记住去大湾区玩玩食食饮饮，玩开心啲。 好多谢大家，下一集再见。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